好，看这边哈，大家开心一点哦，来， 15年后夏文心，他最后一定会很幸福，很幸福的。 学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我觉得每个心中都有一种，有时候听了会哭，有时候听了会笑的那种。